南朝鲜的反对部署萨德全国对策会议11号在首尔的美国防部大楼前举行记者会，表示谴责美国国防部导弹防御局长访问南朝鲜。